算一切重来，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尽意撕毁一个梦，又只给你几封。是我偏偏猜不到，曾经他竟透露，还笑说暗暗自豪，为你痴心的爱慕，但我怎去追讨？说我只怕是我骄傲，你会说我只怪是我放弃我不好，我会发觉早已被你征服，但我暗暗却触碰，彼此早结束。跟他相处之后

拂去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，想要将你的手 的时间，不

风往北

潘美辰、柯一敏的《我想有个家》。

请你别走哦。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从，怎么想怎么痛一起感受，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，就是不见你的温柔。